的红线，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红线。毛宁又强调，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坚持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暴雨引发多处水浸和山泥倾泻，至少四人死亡。奥克兰仍然处于紧急状态，海滩暂停开放，学校关闭直至下个月7号。大批来往奥克兰机场的航班延误或者取消，几千名旅客滞留机场。当局指几十栋房屋不适合居住，另外有大约300栋建筑物亦都存在风险，限制民众进入。总理希普金斯说，大约有350人需要紧急住宿，整个奥克兰都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大量房屋被洪水冲毁。当局说，奥克兰目前录得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一月平均降雨量的8倍，亦都已经占年均降雨量的40%。预料当地星期二稍后仍然会有大雨，应急管理部门说有需要为即将面临更多恶劣天气做好准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40%或以下。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云带正是逐渐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晴和非常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4至1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69点，跌619点，总成交金额203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97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7.2跌27.8，阿里巴巴109元跌8.3，恒生中国企业75.8跌2.4，美团173.5跌1.4，盈富基金22.2跌5.6，中国平安60.9跌3.3，百度集团136.1跌8毫，比亚迪股份239.6跌6.6。建设银行5.14跌1.3，友邦保险89.35升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9.706，瑞士法郎8.507，欧元5.546，加元5.874，新西兰元5.082，欧元8.529。每百日元对港元6.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3点，系升50点。港金报1796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9美元，卖出19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而家排到去明爱医院。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回旋处近住美清路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另外，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四美街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咁受影响的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就大致正常。隧道情况，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桥面旺角方向、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 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最後駕駛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10，聽朝日出時間係朝頭早7:03。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就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前，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兔。 我系美然康康李志刚啊，兔仔性格乖巧温顺，希望喺兔年我都成日带住温柔嘅微笑，心平气和咁同家人好好咁样沟通。融洽相处，令到屋企洋溢住和谐嘅气氛。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兔。 CIBS 人人广播， 新心灵有话儿。 13集节目带嚟13套电影，用心理学角度分析情节，了解新心灵嘅互动。 透过出戏满足咗我做唔到嘅一啲嘢。 每集亦有静观练习，俾大家放松身心。 慢慢呼气，然后轻 轻 力吸 气。CIBS 节目《新心灵有话儿》，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全民消息话，三月份 ITZY 将会嚟到香港同乐迷见面。佢哋出道几年，已经集韩、日、英语嘅歌曲于一身，喺日本单曲销量更加超过100万张添。今次用跳唱热舞嘅旋风，令到喺严寒入边仍然感觉得到温暖嘅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ITZY Can't Tie Me Down。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ITZY 的 Can't Tie Me Dow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Thank you. 1月30日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啦， 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 系预告一下，我哋今日6点钟啊，音乐桑拿咧会讲嘅呢个音乐类型咧劲啊！呢个我真系觉得阿斌你真系见识好广博啊！ 唔系，因为咧我咁样讲啦，即系当你人生行到一个尽头嘅时候咧。你發現唔得咯，你要不停咁樣增長自己啲知識啊！ 你到盡頭啦。 當你個人開始覺得冇貨嘅時候，你就要開始做好多 research。今日我哋會講嘅一個音樂類型咧，就叫做 calypso。 嗯 ，calypso 係咩咧？如果你有睇《魔道王》咧，你應該會聽過呢個叫做 calypso 嘅東西嘅，就係《魔道王》入邊有個女巫噶嘛， 係， 即係嗰啲海入邊嗰啲神啊咁嗰啲啦。 係。 咁但係咧，同時間咧。呢、這個 calypso 咧，亦都係一個音樂類型嚟嘅，亦都同加勒比海沿岸嘅一啲島國咧係有關係嘅。 係因為中文啊，就叫做海上民謠嘛，係嘛？ 冇錯，有人咁樣稱呼佢啦，佢又唔可以話係一個正式嘅名稱，但係有人咁樣講啦。咁啊，到底乜嘢係 calypso 咧？其實而家講咧口講咧，大家未必會知道，但係一陣六點鐘一聽一播一首歌俾你聽咧，你就哦，原來就係呢啲咁樣。 哦，原來肯定就是你啊！ 係啦，肯定就係、是。肯定就是你啊！ 原来你就是 Calypso， 系啦，咁所以咧，转头六点钟大家就唔好错过啦，讲下呢、這个，其实都几开心噶。呢、這个音乐类型系几缤纷啦，几跳舞啦，好多样化嘅。咁啊，一阵间六点钟会有一啲讲解啦。咁啊，六点半嘅《Benson Monday Blues》都会播一啲 Calypso 嘅作品俾大家听嘅。 嗱，咁啊，而家即系叫农历新年嗰啲假期过咗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 weekend 咧，大家应该都会系。唔系，即系上一个 weekend 咧，都应该仲系有一啲唔同嘅聚会啊，咁，即系我觉得真真正正开工啊，上个礼拜都讲话， 系 礼拜四翻工系都系本住开啲 mood 啦， 同埋礼拜四翻到去都系周围同啲老细拜下年啊，讲下恭喜发财啊，攞几封利是啊，都系未去到做嘢嗰个状态嘅， 系啦，即系今日就应该真系似翻样啲啦，个感觉 系啦，今日就真系年初四咁嘅样啦，往年就年初四系年初四， 因为呢个礼拜终于回复翻正常，五日要翻工啦， 冇错冇错， 咁但系因为。大家今年就多得可以做返唔同聚會啦，見返唔同嘅 friend 啦，咁其實我哋平時去返嚟電台啊，斌都係會咪後講下呢啲，我咁樣同我 friend 呢係啦，咁啊最似住咩啊？你唔識我啲 friend， 我啲 friend 唔識你，咁我同你講完之後， 安全啦、啊， 安全啦、啊，係啦，咁啊即係我哋咪後都會講自己啲 gathering 傾開啲咩嘢嘅，係係係，咁所以我就講下講下，覺得其實本身啊，同一啲唔同嘅朋友聚會講嘅 topic 啊，本身呢件事，都好似系一个 topic 嚟嘅， 都有趣嘅。即系而家咧，你会发现，尤其如果你啲朋友已经系识咗好多年啦，同你可能同一啲啱啱认识冇耐，识咗一两年嘅朋友咧，系可以好唔同嘅。 系， 因为咧我自己早两日啦，就约咗一啲识咗，我谂有冇应该十年有多啦，十几年啦，十六岁识到而家。十幾年啦嘅一啲朋友出嚟，即係新年大家飲個茶啦，咁樣聚下會啦。因為有啲嘅朋友可能喺外地翻嚟嘅，有啲嘅朋友又準備會去其他嘅地方度遊山玩水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飲下茶嘅時候就開始傾偈啦。咁啊最初咧都有啲點講啊，即係去到我哋呢啲年紀咧，大家講啲嘢都好正路噶嘛，離不開嗰幾樣嘢啦。係點啊？又幾？时买楼啊，买楼定租楼啊，几时生多个啊，结婚未啊？即系你去到我哋呢啲三十零岁咁样嘅年纪咧，系新年唔知点解都好似啲三姑六婆咁样，系离唔开呢啲话题嘅，总会 系。 咁但系咧好得意啊，即系一个朋友识咗十几年嘅时候咧，你讲下讲下咧，点都会可以讲得翻去以前。即系大家开场白咁样咧，大家都叫做客套完啦，系嘛？开始攞翻以前 攞啲真嘢出嚟片啦， 攞翻啲细个开好小朋友好开心嗰啲状态出嚟倾偈咧，咁啊好唔同，因为咧我哋话说讲开买楼同租楼嘅问题啦，好搞笑，佢哋可以延伸到无限远嘅，因为咧讲紧一个朋友就啱啱佢自己已经有一个住紧嘅物业，咁然后佢又想再租多一个地方，咁买咗嗰度就谂住再租出去俾人住，然后攞嗰笔钱出去租楼啦，即系好多香港嘅朋友仔都系咁噶啦，咁然后咧佢就开始话租楼除咗睇地段之外，佢仲会有一样嘢系好重视嘅。 地段， 除咗地段之外，除咗价钱之外，佢 风水 都唔系 风水，即 系 地段啦，都有啲 系个厕所 租系嘛？ 租 哦，系呢个我知道， 租 干湿分离啊嘛，成日讲 系干湿分离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第二个因素就系咧，佢好中意拣一啲咧，个厕所个厕板咧系日式厕板嗰一啲嘅 咩叫日式厕板 咧？你冇去过日本嗰啲厕所咩？ 嗰啲电动嗰只 系啊，即系咧嗱，日式厕板就系点咧？如果你有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酒店也好啦，好多地方嗰啲商场嘅洗手间都系噶啦。佢哋嘅日式厕板系电动啦，佢冬天嘅时候会有暖嘅功能啦， 系 同埋佢最重要 喷水 就会喷水啦，即系帮你洗系啦，帮你洗 pat pat 好怕嘅，每次都。 我都话我话吓、啊，我人生当中我真系从来都冇试过用呢个功能。我话因为对我嚟讲，我觉得我好难接受啊！即系我觉得咁，你一个普通嘅厕所板，你咪一个普通嘅厕所板咯。咁我觉得发热我可以接受嘅，但系搵水冲我真系有啲 我觉得纯粹嘅感觉应该会唔舒服。 系啦， 我的 感觉对我嚟讲系唔习惯啦。咁我点会咁样拣啊？我话即系。你正正常常你个人都会冲凉㗎嘛，係咪先，咁你唔使搞咁复杂啦啲嘢。佢话你唔明啊，佢话因为你冇用过你唔会明白。佢话 你 用过呢， 你唔知呢个世界有一个咁美好嘅嘢。 佢啲用字就太过详细啦，我就唔方便喺呢度讲啦。但佢话你用过之后你就知道原来嗰个干净同埋嗰个卫生程度系高好多嘅。咁於是乎我哋就由呢、這、一个买楼同埋租楼盘嘅话题， 讲到 延伸到去厕所盘啦，咁然后就再延伸大家平时去厕所嗰个姿势啦。咁但系都太过详细，所以就唔好喺呢度讲啦。 好 friend 啊，你哋我通常讲到咧干湿分离啊，跟住就会好正路讲噶，胶囊即系有冇开放式厨房啊，系啦，或者有冇窗啊，有冇日光啊， 系啊，好正常啦呢啲。 究竟系成间屋开放式啊，连埋厨房，定系嗰啲要有间隔、有厅有房嘅？跟住亦都会讲到有冇 sofa， 因为原来咧你发现就算硬唔传统几新一代都好啦，原来翻到如果自己租地方咧，都系好想好 proper 地有张 sofa 同有个电视嘅，哪怕系唔系睇电视都好啦。 系噶， 即系要有一个咁嘅空间啦。 系噶。 真係頂籠咧，係講到呢啲嘅啫，好少我去到你嗰啲咁 friend 底。 廁所板咁詳細，就真係呢啲要識十幾年嘅朋友先做得到啦。 同埋冇諗過嗰個係一個 criteria。 喂，唔係講笑啊，淨係呢個話題啊，因為我哋坐喺度飲茶啊嘛，我哋食曬啲點心，淨係飲茶，淨係呢個話題，我哋講咗成粒鐘啊。因为我哋在场有太多人，有太多嘅唔同嘅意见啦，咁大家又觉得你嗰个谂法好似怪怪地，我又觉得你嘅谂法唔系我嗰个做法嚟嘅，咁即系我都唔系好明点解可以讲到咁远。 新年流流讲呢啲， 但系你会知道一样嘢嘅，就系当你可以喺一个饭局入边同一啲朋友讲下讲下讲啲咁无聊嘅嘢，讲到成粒钟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嗰份友情冇变过，系你会 feel 到好真实，仲喺度咯。 同埋你冇发现讲呢啲咁无谓无厘啦间或者话特特嘅嘢咧？大家嘅投入程度同嗰个着嘅程度特别高啊！ 因为系啊，即系等于我哋开头讲嗰啲咩买楼租楼咧，其实大家都系好似交功课咧，为咗要答你而答嘅啫嘛。 同埋呢啲你同其他人都系讲呢啲啫嘛。 系啊， 你都系嗰啲咁嘅话题嘅时候，咪同平时差唔多咯。即系要出去 social 或者应酬，咁大家有时间唔中呢啲 topic 就最好讲噶啦。 跟住然后讲到后边咁深入嘅话题，你就会知啊，我又认识呢个朋友多咗啦，又深入咗啦，咁样太过深入啦，有时咁样样咯。 因为咧，我嘅体会咧就系我呢个新年有唔同 friend gathering 啊，咁其中有一个聚会咧，大家都又系倾咗几粒钟嘅咁样。但系嗰个体会咧就唔系你啱啱嗰种啊，嗰个体会系咩咧？原来当你发现你嘅生活啦、你嘅工作啊各样嘢，顺顺利利、正正常常、平平淡淡、稳稳定定咧，原来你冇乜特别嘢 share 嘅。 系啊，我同意啊。 你觉唔觉 啊？因为当人哋问你点啊，最近点啊，你只能够答一句：，诶，咪又系咁。 系啊。 完。 或者就算唔想咁行交呢个功课啦，你想揾一啲讲啦，到我每一日嘅生活度好哦咁样样咯，都系一路以嚟咁样去行咯，冇一啲好冲击性嘅嘢。 嗯。 系啊，即系好开心嘅特别嘅，可能有嘅，但你又冇一啲好负面嘅，因为通常如果。 邊啲人出嚟傾偈最多嘢講咧？一定係有啲經過咗啲唔開心嘅嘢啊，或者失戀啊各樣咧，呢啲係可以講成晚。 哎呀，我好同意啊，因為咧，琴日席間咧有一個朋友喎， 係 咁咧，佢係一個喺我哋心目中，佢都係一個經，佢一個浪子型嘅人嚟嘅，即係佢嗰種浪子係喺工作上，因為佢成日經常轉工嘅。 係 咁，我哋早排又問啊點啊，即係琴日又問點啊，早排冇做上一間公司，咁你揾到新嘅工作未啊？咁樣啦，關心啊。佢又好開心啦，因為我哋本身都未有一個好實質嘅話題傾嘅，咁由呢一個人就帶起一個話題啦。佢話：我翻咗間新公司啦，好開心啊！入面嗰啲員工全部九八後、九九後啊！我而家日日翻工，我覺得自己好後生啊！咁跟住我話：哇！咁你同佢哋講咩嘅咧？其實成十幾年嘅，唔係都冇十幾年嘅，十年八年咁樣差距。你哋冇 generation gap 嘅咩？佢話冇啊！佢話呢一代啲小朋友真係唔同好多啊！第一日就問你攞 IG 啊，佢哋應該真係冇俾獨男追過啊！即係我哋會發現係喎，原來佢經歷過一啲唔開心嘅，例如可能轉工啊，或者冇咗上份工作，到佢有一個新開始嘅時候，佢又真係會有啲咁樣好得意嘅分享翻。 係啊，因為 combination 咧，即係同 friend 聚會咧。幾個人嘅感情狀況都唔同㗎啦、嗯、我就係穩穩定定咁樣啦。有一個呢就係單身寡佬啦，咁但係就一路都好似又諗緊拍唔拍拖咁樣啦。有一個呢就已經結咗婚㗎啦咁樣。跟住有一個呢就係 on and off 有識好多唔同嘅異性啦，咁大家有時出嚟 hang out 啦，飲下嘢 data 咁樣，但係就冇話穩定一個咁樣，即係每一期就一個咁樣嗰啲嚟㗎。所以嗱，四個明顯係四種唔同狀態嘅一個感情關係啦，感情世界唔同啦。通常呢佢即係你當俄羅斯連膽大發，個炸彈傳去到我度就走得最快嘅，因為哦好啊， 拋走咗， 係啦，咁大家知佢邊個幸幸福福正常常常穩穩定定咁樣，又係嗰啲四字成語。 同埋你啲狀況一路好公開嘛，即係話曬你都係一個幕前人咁樣， 都知道㗎啦嘛。咁冇㗎，咁啊冇乜嘢問㗎啦。咁啊通常係嗰啲遇到啲衰人啊，或者一啲唉唔開心啊，或者啊呢個男仔點，呢個女仔點咧？嗱呢啲就有，因為呢啲有討論空間。即系你倾偈有时就系嗰个讨论空间啫嘛，系啊，我呢啲人咧就最冇讨论空间嘅。 唉，你收埋唔讲啫系嘛？ 唔系，所以我 send message 俾女朋友话：，哇，我哋呢个系最冇嘢讲嘅咁。 人哋嗰啲太精彩啦， 系啊，嗰啲太精彩，真系哇，好平淡，冇咩好讲啊咁。 咁好咯，平淡。 其实好噶，如果有嘢讲就唔方好嘢噶啦嘛。 系，同埋咧，当你有嘢讲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嘅古仔好快喺呢个朋友圈子入边一传十，十传百。咦，明明上次冇同你食饭嘅，点解你都会知我古仔嘅咧？咁 样系啊，你见过好淡化嗰啲主人翁啊，头先嗰啲你就知道要保护证人啦、啊，咁样。所以我觉得系得意嘅，即系你一路睇嘅时候，你坐喺度咁我最中意听啦，因为听系咩？唔使用脑，唔使讲，可以唞下。我觉得最过瘾。 同埋你可以终于喺你嘅工作上面休息一下，唔使讲咁多嘢吓。 就系啊，所以我最中意就系嗰班 friend 里边咧，有啲好极度健谈啊。咁起码我哋呢啲去见面嘅时候咧，咁就哇，俾我唞下，你讲嘢得噶啦，我听。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贝诺，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翠华港，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新面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同 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闯浪，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想造访，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明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你冇新聞之前啊，聽過有 Mike 曾比特嘅派台作品啦，歌名叫做《重建》嘅。 係咁啊，轉頭咧就播成播一播啲新歌俾大家聽之後咧，六點鐘啊，記住等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去年外汇基金投资表现，全年亏损2024亿元，当中港股录得投资亏损195亿元，其他股票亏损612亿元，债券亏损533亿元。至于非美元资产外汇估值下调401亿元，系历嚟首次。债、股、汇都出现亏损。去年全年外汇基金投资回报率是-4.4%，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的款项为350亿元，支付与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款项221亿元。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将会就简约公屋向立法会分两次申请拨款，兴建共大约30,000个单位。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希望快速为㓥房居民改善生活，这段时间亦都充分考虑各界意见作出调整，包括提到全部费用削减近10亿元，低层单位成本大约53万元，高层大约65万元一个单位。他又说，当局估计居民搬入简约公屋之后，平均每户一年能够节省42,000元租金。据了解，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已经大致完成第二阶段检讨，初步提出39项改善建议。据了解，委员会建议服务单位增加各级人手和专业支援服务，又提议引入院长登记制度，要求院长在入职时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指定的保护儿童培训课程，入职之后需达到持续专业进修要求，确保他们能够及早察觉怀疑受虐待或被忽略儿童的情况。亦都建議機構設立有效機制監察日常服務運作，包括安裝閉路電視監察系統，並且就監控和翻睇閉路電視記錄制定政策和機制。據了解，委員會又建議兒童之家按服務使用者的年齡，例如以幼稚園、小學、中學階段劃分，以提供適切的照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不威胁任何国家的利益。毛宁回应北约秘书长访韩发表涉华言论的时候强调，北约一方面声称它作为区域性防御性联盟的定位没变化，一方面不断突破传统防区和领域，不断加强加大军事安全联系，有关动向应当引起地区国家的警惕。

波成啊，问下你啊，你几多字牌宝啊？ 斌神，你做咩学佢每次见到女仔嘅开场白啊？平时男仔头见好啲吓，女嘉宾啊、女演员嘅时候，有时都会咁样撩下佢。唔知今次合作嘅呢一个 project 当中，佢又有冇咁样问过 Carita 咧吓？ 已习惯没有你的现状。就去度过生活繁忙，仍然能饰演快乐强悍，到晚上藏匿于被窝，挂念快渐要远超负荷，还在凑着记忆的线索，如若情感可决定收放，到底清荒谬定还是个醒觉，你我在人海丢失对方，过去犯太多不必的错，到这日才终于发觉又怎改过，又下个取替我，望你亦会想不舍得最初，答案又如此的清楚，何必继续沉迷以往，又疑心多，从前爱过便好，放下照片封妥，是与否不必追究，当作是重新可再次获得自由，谁能放下伤口，痛过后才舍得尽力放手，爱过后才懂得日后回忆会是长久，不需挽救，就像以往自首，悔恨更加罕有。 听个男仔头，同埋 Carita 合作嘅新歌，歌名叫做《下个取替我》。虽然看似系好容易，下一个人好似就会取替到而家嘅自己，但曾经都叫做系紧要过。 你真的不会做戏，有黑心观众在笑你。但我却极明白你，没兴趣披上画皮，够真的先叫做美，

望着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最大转移。 听个 Joyce 郑欣宜派台歌，歌名叫做《仍会等》。仍然会等过一个陪伴住在你身边的那个人出现，哪怕他是一个什么身份都好。即是人是一个群体动物，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无论你开心与不开心，都希望有一个人在旁边给你可以分享。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人存在的话，就算你几叻都好，都是没用的，你会发现。因为你做了这么多事又如何呢？ 有时我观一片天，天忽而变阴，有时我兜一转风，风忽而刺骨。很多东西很可恶，很多东西偏偏可爱，在你走过来。我们要数一万星，星璀璨至今。我们要哼一阙歌，静下来接近。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爱，在全人类活动。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有未来。世代太难有天真的，我们要还以天真的你，我能妄想的才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唯独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活该去爱。穿一套衫，衫温暖至感。我陪你开一次心，就别无缺乏。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以同在，而同在才可爱。 听过 Eden 女将军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Lovers。 咁啊，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一阵仲会有音乐桑拿嘅。 提供援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不接受这种毫无根据的讹诈，亦都不会坐视美方无理损害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他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始终站在和平一边，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方不袖手旁观，不火上烧油，更加不趁機謀利。毛寧反指，美國是烏克蘭危機的始作俑者和最大推手，持續向烏克蘭輸送武器，不斷抬升衝突的長度和烈度。美方不反思，反而對中方無端猜忌，橫加指責。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危機早日結束，就應當停止輸送武器，發戰爭財，以負責任的方式推動局勢盡快降溫，為和平談判創造有利的和必要的環境和條件。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晴朗和乾燥的天氣，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降至 40% 或以下。此外，位於南海北部的一道雲帶正是逐漸靠近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晴和非常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4至1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回旋处近住美青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另外，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四美街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唯一的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一段车多，排到苏屋村。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多，龙尾李郑屋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福道家家有福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有长耳朵的兔仔听觉好灵敏，踏入兔年我都要好像兔仔那样张开耳朵认真聆听家人的需要，听多些他们的感受，做一个贴心的聆听者。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套。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2月2日上11: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等到9:08，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让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加幻想。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班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1月30日星期一的骚动音乐有这个环节，6:00是有这个音乐桑拿的。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音乐的类型非常之轻松，大家好像去了度假一样的感觉，就是 Calypso 啊。 好正啊！我觉得一起歌你就知道呢啲，哦呢啲啊嘛，哦咁样咁啊， 系啊，因为咧深信大家可能去一啲唔同嘅嘉年华啊，或者可能系去一啲好多嘅一啲乐园园区啊，都会有听到呢一类型嘅音乐。因为其实呢、這个叫做 Calypso 嘅音乐咧，其实系近年咧。其实专用嚟喺一啲嘉年华当中系使用嘅、啊，所以大家都会听到系好啱去一啲跳舞啊，一齐开心嗰啲场合咁样样。咁但系咧， 合理合理，我都觉得系。 系啦，冇错，但系咧，佢喺本身咧呢、這个音乐嘅最原始嘅时候咧，系一个好悲伤嘅故事。系啦，因为咧，首先追寻翻好多唔同音乐类型嘅本身啦，如果大家都有听开音乐桑拿呢个环节，都知道其实好早期嘅一啲音乐咧，都系有一个功能性喺度。咁而呢一个嘅 Calypso 咧，被称之为系呢一个海上嘅民谣。点解叫海上民谣？因为佢嗰个发源地就喺千里达嗰边，千里达即系喺类似加勒比海沿岸、 中美洲嗰边。 洲嗰边嘅一个国家啦。咁啊，当时咧呢一个地方曾经喺个历史上俾好多唔同嘅国家统治过，即系有英国啦，有呢个嘅法国啦，有西班牙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你会发现喺加勒比海嗰一边嘅一啲音乐咧，好多时候都会带住唔同嘅一啲地方嘅音乐嘅特色嘅，咁不停咁样演化啦。咁啊，例如之前我哋都有讲过reggae 呢样嘢都系喺嗰一边过嚟嘅， 买家啦就系、是， 冇错。咁於是乎咧，呢、這、一個講翻呢一個嘅Calypso， 其實對呢個 Reggae 都有少少嘅影響，因為佢比Reggae 係更加早出現嘅，大概最初嘅初型咧係講緊喺18世紀。 咁落喎，十八世紀即係1700年。 係啊，1800咁樣嗰陣時啦。咁啊嗰陣時喺呢一个嘅十八世纪嘅时候咧，这个地方千里达呢个地方咧，就系因为啱啱正值喺一个法国嘅统治底下，咁法国就引入咗好多一啲非裔嘅黑奴咧，就去到嗰个地方去工作啦。咁于是乎有好多奴隶同奴隶主就喺嗰度发展嗰个地方嘅一啲业务咁样。于是乎呢一个叫做被称为海上民谣，点解啊？其实佢同 blues 咧係好似嘅。如果大家記得 blues 咧，係因為當初一啲嘅奴隸咧，都係為咗去抒發自己心入邊嗰啲嘅唔開心啊，或者可能有啲對於生活嘅不滿啊，有一啲唔同嘅嘢想感受，想唱出嚟或者講出嚟嘅時候，就透過 blues 啦。而 calypso 其實係同樣嘅道理，佢哋都係透過音樂啊，透過一啲歌詞去抒發自己生活啊，或者可能佢對於工作嘅一啲不滿啊，咁或者有一啲得意嘅嘢，佢其實將好多生活嘅細節都會放入去，但係最初都係一啲對於工作或生活嘅不滿先嘅，慢慢再演化出嚟嘅。 所以發現真係好多音樂類型佢都係咁樣樣咯，即係你話好多，即係有啲人會講笑，其實我哋好多聽嘅音樂都嚟自黑人音樂啦。咁，咁而家你咁樣去數下呢一啲類型， 好多 都會啊，即係佢成為咗一個抒發情感的渠道嘛。因為我記得 Calypso 有講話裏邊啲歌詞等等咧，有時都幾諷刺呢啲唔同事情啊嘛。即係佢用一個咁嘅角度去反映佢生活上面啲。哦，可能俾啲雇主 又會啦， 欺壓啦， 係啊， 係啦，嗰啲不公平啊，嗰啲咁樣啊， 冇錯。所以喺呢個 Calypso 最初嘅時候咧，好多都唔會聽到我哋而家呢種咁歡樂、咁繽紛嘅。佢最呢個係比較叫做發展一個中後期嘅時候，先會有聽到呢種咁加烈華嘅感覺。最初期都係一啲新嘅嘢嚟嘅。咁但係我哋先講咗啲開心嘅嘢，就係講咗咁耐，其實到底 Calypso 是怎樣的呢？除了我現在聽到這一首的背景音樂之外呢，其實有一首是大家，我想全球最出名的一首 Calypso 是這一首來的，因為基本上我深信大家有睇過動畫咧，或者中意一啲卡通人物嘅咧，都會聽過入個主題樂園嘅，都會聽過呢首歌噶啦。 Ariel,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t's a mess. Life under the sea is better than anything they got up there. The seaweed is always greener in somebody else's lake. You dream about going up there, but that is a big mistake. Just look at the world around you.Right here on the ocean floor, such wonderful things around you. What more is you looking for?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Darling, it's better down where it's wetter. Take it from me. Up on the shore, they work all day. Out in the sun, they slave away. While we've been boating full time, you're floating under the sea. Now you are the fish is happy as after the waves go roll. The fish on the land ain't happy, they start 'cause they in the bowl. But fish in the bowl is lucky, they in for a worse fate. One day when the boss get hungry, yes you go beyond the pay. What though,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Nobody beat us, fry us and eat us in fricassee.We watching land folks learn to cook. Under the sea we have to hook up. We got no troubles. Life is the bubbles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Since life is sweet here, we got to be here naturally. Naturally be. Even the sturgeon and the rain, the earth is not to blame. We got the spirit, you got to hear it under the sea. Play the flute, the cock, play the hop, the place, play the bass, and the sound, the chop, the bass, play the brass, the chub, play the tub. The flute is the duke of soul. The way he can play the names on the stage, the chub, rocking on the blackfish, he sings his belt and his front. They know where it's at, they know that blowfish blow. 有嚟自呢套嘅卡通片嘅一首作品啊，《美人鱼》嘅《Under the Sea》啊。咁啊，头先呢首歌咧，其实佢都有一个 calypso 嘅好重要嘅元素，即系除咗好开心、好缤纷嗰种节奏之外咧，因为 calypso 嘅歌词其实好讲究嗰种当中一啲讽刺啊嘅，或者系一啲好生活化嘅一啲内容啦。咁而头先啱啱听到呢首咁缤纷嘅儿歌咧，其实佢入边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意思喺度啊。因为咧，你一开始听到嗰条鱼咧，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唔好意思， 嗰只唔系鱼嚟噶嘛， 嗰只龙虾， 龙虾嚟噶。 系嗰只龙虾，嗰只龙虾咧，佢就同佢有讲嘅，佢话人类嗰个世界咧啊，系一团糟啊，系一个 mess 嚟嘅。佢话唔及得海底咁缤纷，就好开心，多姿多彩咁。其实喺Calypso 嘅作品咧，佢哋会经常喺一啲透过一啲嘅歌词啦，去表达一啲咁样嘅意思或者有一啲嘅思想喺当中。咁啊，喺呢一个头先讲到啦 ，Calypso 最初就是因为一啲嘅奴隶主咧，其实佢哋唔俾奴隶同奴隶之间嘅沟通，即系佢哋直头系唔可以讲嘢嘅。呢个奴隶 A 同奴隶 B 佢哋系唔可以倾偈。 即系你 friend 咗啊，一阵你哋联群结党点算啊？ 系啦，同埋唔明白你讲乜，可能有时惊。咁所以咧，佢哋就会透过唱歌咧，就会去讽刺嗰啲奴隶主，或者可能喺啲歌词入边笑下嗰啲奴隶主咁样。透过音乐，咁佢哋又唔知道，我谂住你哋唱得咁开心啊，由你哋唱。咁但係一路发展落去呢，其实佢慢慢随住时间推移呢，佢有好多喺 Calypso 入面出现咗三个好主要嘅功能嘅。一个就係讲一个讲緊地球环境嘅一个议题，即係同呢一个环保係好有关系，环保意识好有关系。一个就係讽刺呢个时弊啊，或者讽刺一个生活啊，讽刺一啲嘅人物啊咁样。而第三个好重要呢，就係讲緊嘉年华。因为呢去到1950年代开始呢，其实就呢一类型Calypso 嘅作品开始喺欧美嗰度好盛行，所以你会发现喺嗰段时间咧，欧美嘅一啲嘉年华开始就会用呢一啲咁 Calypso 类型嘅音乐喺佢哋嘅一啲派对啊，或者可能喺一啲嘅嘉年华当中。因为咧喺千里达呢个地方咧，其实佢哋每年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嘅。这个日子咧就系每年嘅二月尾都会发生，因为佢哋就会喺嗰一日举行一个好大型嘅嘉年华，有个名称嘅就叫做我都唔记得咗。 咩圣灰日 啊？系 Wednesday Carnival 咁啊。 系啦，冇错。咁于是乎咧，佢哋喺呢个嘅嘉年华当中咧，佢哋就会去唱歌啦，佢哋会跳舞啦，亦都会有好多同佢哋本身民族发展相关嘅一啲活动会举行啦。基本上佢哋係一个好识得享乐嘅一啲人民同一啲国家嚟嘅，咁所以於是乎咧，佢哋 基本上你在这些日子去到千里达，你都会 keep 住听到这些很缤纷很开心的一些歌曲。咁而讲到将这个的Calypso 的作品推到去欧美地区呢，有一个的人是非常之重要，他叫做Mighty Sparrow。系啦，好得意噶！你会发现咧，好多听 Calypso 嘅啲作品咧，佢哋嗰啲歌手名咧，全部前边都会加 Mighty 啦，会加嗰啲Lord 唔知乜嘢啦，即系乜乜之主啊，或者强、哦、即系 Mighty 就好强大嘅乜乜啊， 应该可能系因为 Panther 咁样啦， 可能系因为佢呢一个就系佢哋个嘉年华嗰度有啲选拔噶嘛，即系我睇佢啲资料讲咧，你当好似你搞一个 part 公展小姐会有，公展小姐嘅概念啦， 呢个例子好。 你搞公展会就有公展小姐啦，咁啊佢哋搞呢个嘉年华就会有 King of Calypso 去做选拔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因为咁样样，所以变相，譬如好似头先个 Mighty Sparrow 呢啲就系、是，哦，可能就系喺呢啲选拔当中出咗赢咗个人出嚟啦，或者参与者都好啦，咁嗰个人哦今年最劲嘅，所以佢会有 Mighty。可能因為咁樣改呢個名咯，我覺得個道理似係咁樣走法。 係啦，而頭先我哋講到呢個叫做 Mighty Sparrow 嘅人咧，其實佢好年輕嘅時候已經開始唱呢個 Calypso 嘅作品咧，十四歲嘅時候佢已經開始唱歌，一唱就唱咗六十幾年噶啦。 哇！ 係啦，咁啊，但係咧，佢係基本上可以話係喺五十年代尾咧。佢親自佢嘅作品帶到去歐美市場係好受歡迎嘅，因為當時咧佢有個嘅前輩叫做 Harry Belafonte， 就將佢啲歌推咗過去歐美嗰一邊嗰個市場，咁所以咧大概而嗰陣時你亦都會記得喺歐美市場都係興緊一啲比較節奏強勁嘅一啲快啲嘅 jazz 啦，咁你會發現呢啲樂器嘅運用咧係好相近嘅，咁所以去演繹呢一啲 Calypso 嘅作品嘅時候，你會發現其實好多唔同國家嘅一啲樂器元素都會放到入去，同埋喺頭先我哋聽 Under the Sea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啲人都會好奇嘅，前面嗰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個係乜嘢樂器咧？有好多人以為係鋼片琴，其實唔係，呢一個係千里達嗰邊佢哋嗰邊嗰啲小島咧，佢哋有一啲專屬嘅樂器，有一個叫做 steel drum， 即係鋼鼓啊，其實佢係一個鼓嚟嘅，佢個實物真係好似一個鼓咁，但係佢係一個鋼片，你打落去會有唔同嘅音色。咁於是乎，你就會將好多唔同呢一啲嘅樂器嘅特質咧、聲音特質咧，就放咗入去 Calypso 嘅作品入邊。咁啊，一路喺歐美市場嗰邊又再去發大啦，佢又亦都融入咗喺好多唔同嘅音樂嘅類型當中，包括及後嘅一啲 Reggae 啊，甚至乎係 Ska 啊，或者係有一個叫做 Soca 嘅一個風格啊，都喺入邊嘅。其實去到近年千禧年代咧，都有好多一啲同電音作品有關嘅嘢咧。是有少少 Calypso 的元素在当中，咁当然已经而家会新咗好多啦，因为讲緊最初型嘅一啲 Calypso 都系用緊最简单嘅一啲 brass 啊、吉他啦、啊，或者一啲钢鼓之类嘅乐器， 似啲咯，听落去会 系啦，冇错。咁所以于是乎就喺呢、這个时间嘅推移底下，其实而家大家听到嘅真系单纯叫 Calypso 嘅作品唔会话好多，不过佢就演化咗落喺唔同。同歐美市場嘅一啲音樂類型當中啦，咁樣 同埋而家又聽住嗰、那個而家個 background music 啦 ，Calypso 咧，即係話對於Reggae 都有唔多唔少嘅影響。我諗因為佢哋有一個共同嘅特質喺個弱拍嗰度， 係 你而家聽下嗰啲 係啦，嗰啲摁下摁下嗰啲。系啦， 咁样 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喺加勒比海嗰一边嘅一啲音乐类型，全部其实最后都系打龙通嘅，我可以咁讲，就系将所有唔同嘅声音特质系混和埋一齐。咁所以今日咧，喺呢个音乐桑拿当中，最后带俾大家嘅作品咧，亦都系由头先嗰位好出名嘅一位歌手，叫做 Mighty Sparrow 嘅作品啊。呢首亦都系佢嘅一首首本名作，叫做《Gin and Dina》。 Well, the girls and bad. No more Yankees in Trinidad. They wanna close down the base for good. Them girls have to make out how they could. Brother is now they pop up in tongue. In for a penny and in for a pound. Pity me, it's competition for so. Trouble in the tongue when the price drop low. So when your mom's up, Gina and Dinah, Rosita and Clementina, on the corner posing. That you like is something they said. You catch them broke, you can get them all for nothing. Go make a row. The Yankees gone, star okay, go now. Like me or you, going to get a drink or two. And as we have things back in control, I seek in revenge with my heart and soul. Brother, when I spread the news around, it's to see how them cavemen come into town. That's to meet Miss Gina, Gina and Dinah, Rosita and Clementina. Don't keep on opposing. Bet your life is something they sell it. If you catch them broken, you can get them all for nothing. Go make a row. Well, the Yankees on Sparrow, they go now. Again, we are going to rule for a spade. No more young people spoil the set. Dorothy have to take what she get. All of them who used to make style, well, they're taking 2 shillings with a smile. No more hotel to rest your head. Like the sweat of thy brow, thou shall eat bread. Mama, you was Gina and I, Rosita and Clementina. 6:30新闻之前再次为你推介有 Mighty Sparrow 嘅呢首 Gin and Dina， 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呢一啲 Calypso 嘅作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去年外汇基金投资表现，全年亏损2024亿元，当中港股录得投资亏损195亿元，其他股票亏损612亿元，债券亏损533亿元。至于非美元资产外汇估值下调401亿元，系历嚟首次债股汇都出现亏损。去年全年外汇基金投资回报率是-4.4%，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的款项为350亿元，支付与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款项221亿元。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将会就简约公屋向立法会分两次申请拨款，兴建共大约30,000个单位。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希望快速为㓥房居民改善生活，这段时间亦都充分考虑各界意见作出调整，包括提到全部费用削减近10亿元，低层单位成本大约53万元，高层大约65万元一个单位。他又说，当局估计居民搬入简约公屋之后，平均每户一年能够节省42,000元租金。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说，春节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相关部门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广大医务人员和各行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防控工作平稳有序，越来越管措施落地见效。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经进入低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米峰在北京的记者会表示，春节之后返程人流增加，要做好交通工具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Mighty Panther The Big Bamboo， 你会发现呢啲 Calypso 嘅作品入面呢好得意嘅一样嘢就係佢哋口音混合咗好多唔同国家嘅元素喺入面。She bought a rooster, she took it for a hen. Thought it would lay eggs about 9 or 10. So she made up a nest of some straws and some grass. But it didn't lay nothing but its yes, yes, yes. She bought another rooster, she took it for a duck.Sat it on the table with its two legs turned up. In came sis with a spoon and a glass. She started stirring up the gravy from his yes, yes, yes. Papa, Papa, now you must be getting old. Mama's round the corner selling all your sweet jelly rolls. Papa said, come in here, woman.And come in here fast and stop that shaking your yes, yes, yes. 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and all through the house. Not a creature was stirring, not even a little mouse. When down by the chimney I heard something pass.It was Santa Claus sliding on his yes, yes, yes. The bullfrog sat on the mountain peak. He dipped his tail in a hot pan of grease. He said, excuse me, folks, but I just gotta pass. Because I'm slipping, sliding, scooting on my yes, yes, yes.Way down yonder in St. Augustine. The black cat sat on the sewing machine. Ha! That sewing machine, she sewed so fast. She sewed 99 stitches in his yes, yes, yes. Now you all heard about Dillinger. He rode up to a gas station.Said to the attendant, well, I think this looked like a pretty good location. So the attendant said, do you want my gas? He replied, either your gas or your yes, yes, yes. 带来有 Calypso Mama 的 Yes, Yes, Yes. 剛才都講過啦，因為 Calypso 嘅一啲歌詞內容好多時候都係發自內心啊，所以你會發現佢哋見到啲乜、聽到啲乜，佢就會放入歌詞入邊唱出嚟。有時可能係一啲好無聊生活上見到有隻雞，佢就唱隻雞。所以亦都被稱為海上民謠，係有咁嘅意思喺度嘅。 呢位嘅女歌手非常之厉害，佢一个名称就系 Calypso 之母啊，佢嘅名称叫做 Calypso Rose， 带嚟有佢嘅作品 Calypso Blues。而喺佢嘅人生当中咧，13岁开始就写歌，到而家写咗过千首作品噶啦。 Up a mountain, high above the sea, I find myself approaching a hyper killer bee. Climbing up a mountain, high above the sea, I find myself disturbing a hyper killer bee. They bite me on my chin, bite me on my hand. The noise that they're making, it sounds like steel band. Because of my love for music, I refuse to run. But the bees were not sympathetic, they sting me for fun. Boom, boom, killer bee bites me, the killer bee stings me, the killer bee drags. Boom, boom, killer bee chokes me, the killer bee chokes me, all over their heads. Well, I'm feeling the pain, but I'm getting a vibe in the brain. Mama, yo, I start to dance, I start to prance, because the buzzing of the bee formed this beautiful melody. Ooh. Watching all the bruises the bees put on me. I say this is tragic, is it wrong or right? For the sake of music, to take all this bite. Well, this was my problem, should I stay or go? Something tell me leave them, something tell me no. Well, I finally decided I'm going to remain. The bees must be say are stupid, they lash me again. Boom, boom, till the bee bites. Well, I'm feeling the pain, but I'm getting a vibe in my brain. Mama, yo, I start to dance, I start to prance, because the buzzing of the bee formed this beautiful melody.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 jolly. Things getting too tough. The way my luck is going, I think I had enough. As I getting ready to clear out the place, up came the queen bee buzzing round my face. She start quavonering, music in she wing. Suddenly she flew in and gave me a sting. Before I could bawl out, oh come, like it's dead or dead. The whole of the beehive just swarm and ravaged me head. Feeling the pain, but I got in a vibe in my brain. Mama, yo, I start to dance, I start to prance, because the buzzing of the bee formed this beautiful melody. 在这首这么长的歌曲当中是由 Lord Kitchener 带给大家有 Beast Melody 的，到底这首歌讲什么呢？其实真的挺无聊的，他说他去了行山，然后被蚊，不是被一些蜜蜂针，但他说他没有走，因为蜜蜂一路针他的时候，他就想到很多的旋律，最后带给大家了。Jake Sinora, shake your body liner. Calypso 的先驱。Jake Sinora, shake it all the time. Work, work, work, Sinora, work your body liner. Work, work, work, Sinora, work it all the time. My girl's name is Sonora. I tell you friends, I adore her. And when she dances, oh brother, she's a hurricane in all kinds of weather.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on time. Okay, I believe you.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on time. Okay, I believe you.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on time. Okay, I believe you.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on time. Whoop! Shake, shake, shake, Sinora, shake your body line. Whoop! Shake, shake, shake, Sinora, shake it all the time. Whoop! Whoop! Sinora, work your body line. Work, work, work, Sinora, work it all the time. You can talk about cha-cha, tango, waltz, or the rumba. Sinora's dance has no title. You jump in the saddle, hold on to the bridle.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and time. Okay, I believe you.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Rock your body, child.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in time. Somebody help me.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in time. Oh. Shake, shake, shake, Sinora, shake your body line. Shake, shake, shake, Sinora, shake it all the time. Work, work, work, work, Sinora, work your body line. Yeah. Work, work, work, Sinora, work it all the time. Sinora, she's a sensation, the reason for aviation. And fellas, you got to watch it. When she wind up, she bottom, she go like a rocket.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in time. Okay, I believe you.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in time. Heist those skirts a little higher.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in time. Off the chimney.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in time. Whoa! Shake, shake, shake, Sinora. Shake your body line. Work, work, work, Sinora. Work it all the time. Dance, dance, dance, Sinora. Dance it all the time. Work, work, work, Sinora. Work it all the time. Sinora dances calypso. Left to right is the tempo. And when she gets the sensation, she go up in the air, come down in slow motion.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in time. Okay, I believe you.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in time. Somebody help me. Jump in the line, rock your body in time. Okay, I believe you. Jump in the line. 結束今日的 Bunsen Monday Blues， 最後帶俾有大家 Harry Belafonte 的 Jump in the Line， 同樣時間再見。